音甜，中音准，低音劲，手下留情向音乐人致敬。今次请嚟谭国正。 谁人用魅力？谁人在发射意力？谁人用眼泪魅力？完全令身心无力。谁人用魅力？谁人为爱恨卖力？谁人拥有或魅力？美丽但却极刺激。 宾士打碟嗰阵咧，咁好多女仔喺个台下低咁咧咁啦。咁我想问你，去到呢个 Canton 或者 Hollywood East 嘅时候，系咪都系一样咧？ 都 马拉版系咪都系一样噶？ 都好多噶， 即系都系啲女仔嗰啲嚟 嘅。都好劲， 我觉得。 但又飲得好勁咯，即係成日飲酒， 係 我咯， 因為 都飲嘅， 係你 都有啲 social 嘅， 係咪？ 咁你嘅生活味好好夜晚咯， 係其實係 你日頭有咩做啊？喺嗰邊瞓覺。 日頭其實我瞓醒咗之後就食飯咯，食完飯之後跟住就冇咩做，我就翻 disco 咯。咁有陣時 check 下啲燈啊。 即都关你事嘅， 呢啲都要噶，咩教下啲声啊？ 系 咁佢晏昼咧有对 band 喺度打即系夜晚其实有对 band 喺度表演嘅，有一派咁有阵时咪同啲 band 一齐玩下咯。 哦， 系啊，咁嗰阵时啲音乐其实我嗰阵时学翻嚟 嘅。哦，系呢班师傅身上。 系啊， 冇错啦。因为咧我一路都仲未听到你系识唔识 音乐， 你识唔识乐器？ 系啦， 识唔识乐器？ 嗰阵 时咪弹琴咯。 哦，你嗰阵时开始行 学弹琴咯。 哇，你廿嗰阵时仲起码廿岁啦。 系啊， 同埋你冇即系嗰啲即系去过通理琴行咩乐理啊，冇嗰呢啲噶。 细个学过嘅，但系即系冇练嘅。咁但系去到嗰阵时就搵冇嘢做啊，仲冇咩做，不如一齐玩啊，夹下 band 啦。咁佢 keyboard 嘅笨佬又肯教我，咁我咪开锁。 即系其实你系跟到一啲可能系隐藏于民间嘅一啲高手噶， 高唔高手我又唔知啊。即系其实佢 OK 嘅，咁佢去得马来西亚夹对 band 去表演嘅，佢哋需要 同埋唔系即系咪高手又唔知啦，但系肯定系揾食嘅高手 啊，揾食 即系揾食嘅高手意思咩咧？即系你知道出场可能揿嗰唔知廿个 call 你就够招 噶啦， 系啦，或者打啲咩 beat 啊， 啲人就会喐噶啦， 系啦， 即系你又知道咗呢笼嘢啦， 系啦，系啦， 系 啊， 即系估唔到原来喺嗰度开始 系啊，开错噶， 系 咁其实本身我。听歌又听好耐啦，咁细细个可以听，咁嗰个机会，咁我咪喺嗰一两年系学晒佢哋嘅即系夹 band 嘅嘢啊，或者应该点做啊咁样咯。 咁你又有心先得嘅，你有权唔学噶嘛？ 咁冇咩做晚就 系， 咁你有咩做啫？夜晚你瞓唔到咁多噶，三四点瞓啫，最多三四点十二点起身噶啦。咁你 disco 九点钟先开，咁样焗七八个钟头做咩咧？ 系 冇咩做噶嘛？ 咁啊，咩原因令你翻嚟香港咧？回流咧？ 咁就因为我都。做咗两年噶啦，两年之后就翻嚟香港啦。咁都系因为翻嚟香港，咁都要搵嘢做噶，系咪先？咁有妈又系杨振龙啦。咁佢介绍咗入去 Face Record 做咧。 Face Record， 谂下先啦。 Face Record 嗰阵时做好多河东 哦， 唱片 河东嘅碟 系啊，全部 dance beat 嗰啲 系系系。 咁样嗰啲咯。 哦，就入咗去嗰度就开始 做 remix。系啦， 咁你负责做咩咧 ？remix 咯， 点样即系砌嘢 ？arrange 嗰样 系 rearrange 嗰只歌做 remix 咯，即系譬如佢有啲歌 license 咗翻嚟英国歌或者其他国家歌，咁我哋出嘅时间，你就咁出嘅时间，就冇乜趣味噶嘛。 系， 咁我哋再从将只歌重新玩过咯。 你用咩砌嘅嗰阵时啲歌？ 嗰阵时 冇电脑噶嘛，系嘛？ 嗰阵时冇电脑噶，嗰阵时夹 beat 嚟录咯。 系， 咁个过程都系你想知道点做啊？ 系啊，大概点做？因为嗱，我之前都访问过 Alex 嘅， 系 咁佢又讲话咧，其实系要逐下砌出嚟噶嘛， 系啊， 咪要搵声咯， 系啊，搵声啦，同埋我哋有部八 track 嘅录音机嗰阵时，即系最基本八 track 啦，quarter inch 八 track 录音机， 系 首先将歌录咗佢先啦，咁跟住譬如你想改个 rhythm， 咁我哋咪将另外 rhythm mix 落去咯， 系 咁个过程系都要嘥啲时间，因为嗰阵时冇 program 嘅 program 到啊嘛， 系 咁你咪逐 part 咁 mix 咗落去先咯， 系 咁跟住你自己谂啦，睇下你点想只歌点玩啊，搵啲 effects 啊， 系 或者将啲frequency 改变啊，或者将啲拍子改变啊，咁咪喺嗰度做咯， 哦， 跟住做晒出嚟咪落个 two track quarter inch two track 度 master 咯， 系 咁样咯， 咁一首歌通常要搞几耐噶？ 睇下复唔复杂咯。 嗯， 如果你一个礼拜到一只咯，咁上下咯。 哇，都唔简单喎。 系啊，都好多嘢做嘅。 系， 都好多嘢要做。 同埋你哋系即系嗰啲一丝不苟噶嘛，即系嗰下准唔准啊？ 同埋你要即系嗰阵时揾 two track 嚟剪带咯。 系， 咁我 two track 领听，即系 领一路捽 系啊，教耳仔听啱你就滑落去，跟住黐埋佢，跟住咁样逐个巴咁黐噶。 哇！ 即系嗰啲河东嘅 remix 啊，系啊，就系咁做， 真系唔简单。 我哋表面上睇就觉得哇，只碟好靓，五颜六色，咁但其实中间个工序系好 好多噶，好多 系，即系经常就匿喺个 studio 度， 系啦，系啦， 就贴通宵啦， 系啦，系啦， 咁就你同埋阿杨振龙， 杨振龙嗰阵时已经冇做啦，佢嗰阵时就帮Sony 做 producer 啦， 哦，即系已经去咗做 林忆莲 系啦， 嗰阵时系啊，系啊， 咁你同边个咧，识唔识噶嗰啲人？ 嗰阵时我同阿 Patrick 咯。 Patrick Delay 啊，就係 Patrick Delay。 我好想問呢個人好耐啦，上次問 Alex 好問，因為咧喺草蜢嘅 credit 有 Patrick Delay 嘅，係啦 ，Patrick Delay 咧，我有一次咧好多年之前聽蔡一智嘅訪問咧，佢都有提及過 Patrick Delay 呢個人， 係啊， 仲有一個叫金志偉嘅， 係啦，冇錯。 好啦，好啦，講下 Patrick Delay 先。 我都其實趁住喺電台裏邊，我想呼籲一下，即係其實我都揾咗佢好耐。 嚇， 失咗聯啊！ 係啊，失咗聯啊！ 係啊， 我都托好多朋友揾佢，喂 ，Patrick 去咗邊咧？唔知啊，即系冇乜朋友知道去咗边咯。 佢系一个点样嘅人嚟噶？ 佢一个 外籍人士嚟噶系嘛？ 唔系 先 ，Patrick Delay 系真人定假人嚟？ 即系唔系外国人嚟噶？ 唔系，唐人嚟噶。 咁点解佢叫自己做 Patrick Delay 仲要 delay 咗？ 系咯，其实 delay 咁点解唔 low more 咧？ 佢就系想落得嗰个咯，但系其实即系 delay 意思都系佢嘅，即系佢想讲嘅嘢咯。 系啊，原来系咁啊！ 你真系俾我噏咗， 系啊。但系呢个艺名真系好有创意。 我一路都以为咧，嗱，因为嗱，弹好多呢啲即系外国嘅高手噶嘛， 系啊， 即系。 Patrick Delay， 你再谂一谂啊！ 我都讲咗咩咯？唔好咁多嘛，唔好咁多嘛， 系啊， 咁你有你譬如 Donald Ashley， 咁我真系，咁佢真系外国人嚟噶嘛？咁你仲有好多啲 Caprio 啊，咩诸如此类啦。咁我都有个，咁我以为 Patrick Delay 可能系一个喺香港土生土长 嘅外国人。 嘅英國人， 係啊，我真係以為 嘅，絕對係100% 香港人。 哎呀， 咁但係佢嘅中文名就唔可以公開嘅， 唔好搞人啦， 係咯， 唔好搞人啦。 我 即係原來譚國正就係 Patrick Delay 啦， 咁又唔會， 即係有一個，即係佢唔係一個出，即係佢中文名唔出名嘅，大家應該唔識嘅。 應該唔識。 哦，咁得啦，咁我哋冇謂公開。 但我都想如果佢聽到呢音喺電台聽到，我呼籲下嘅話咧，希望佢揾下我啦，我都好耐冇見佢啦，真 係。係。咁嗰陣時你就同阿 Patrick 一齊就。 系啦， 就喺度。咁你就帮即系呢间唱片公司嘅嗰堆嘅河东 系啦，嗰一扎嘅系列嘅黑胶咯，出嗰阵时黑胶都有黑胶，同埋有 cassette CD 有嗰阵时开始有， 啱啱开始有 CD 系，咁啊叫做半只脚踩咗入音乐圈啦，都 半只脚系啦，冇错。 我哋咧要再呼吁一次嘅，一位咧即系乐坛中人啊，叫做 Patrick Delay。 嗯， 咁希望你咧就蒲下头啦，系啊，套用翻个现代术语啊，现翻啦，快啲。 系， 因为咧阿谭哥正揾紧你，系啊，好耐冇见。 不过呢啲世外高人咧，真系嘅，佢要嚟嘅时候咧，佢就突然间出现，佢要走嗰阵咧，佢唔通知你。 小心啲啊！一阵间咧，佢可能发个短信俾我哋嘅，系啦。咁如果你可以，你出现嘅方法就系上去揾下生日流程啊，咁啊睇下会有啲人可能会留言啊，咁样样咧就会，因为阿谭哥正好想联络你啊。 系。 手下留情向音乐人致敬，今次请嚟谭国正。 咁啊，点样接轨去到流行乐坛 呢？跟住呢就嗰阵时 ，Alex 已经做紧 Sony 啦。咁跟住佢做草蜢，话俾我听。咁跟住话，喂，有冇兴趣帮手做下草蜢啊？咁话，好梗系有啦，系咪先？ 草蜢、啊， 草蜢咁劲，系咪先？咁跟住咧，我话好啊。咁跟住我就编咗第一只歌啦，就系、是《忘情深不可》。 第一 隻，我就係我第一隻。 我必須要講啦，即係《忘情深不可》咧，我有買黑膠碟嘅，因為咧個封面好型，阿飛正傳咁樣樣噶嘛，即係藍藍地色。咁咧，我第一件事，因為嗰陣時咧喺鴨寮街，我自己整咗個喇叭，一對好。都十蚊把好大嘅喇叭，即係所謂個杯草大嘅喇叭，嗰陣時都唔知塞咗好多棉花落去。咁咧，我就梗係翻屋企試機啦。嗱，《忘情深不可》咧係。震到我屋企个喇叭都拆声，咧嗱你佢你一开始就系噔噔噔噔噔噔噔，跟住噔噔噔噔噔噔噔，嗰下噔咧系好劲个 bass， 我都有留意下啲即系广东大碟啊，嗰个 bass 我系从来冇喺屋企震得咁劲嘅。咁你出自你手筆㗎喇呢單嘢。 嗱其實呢隻歌呢隻碟呢我哋用咗好多時間做㗎。咁隻歌嘅 mixing 呢 ,Alex mix 㗎啦。咁我哋一齊喺度聽個個 effects 點樣啦。咁其實都係好靚聲嘅。其實即係基本上嚟講呢隻係佢哋嗰陣時寶麗金我嚟做 reference 㗎。 哦 系个 frequency 我哋攞得好靓嘅，咁我哋自己好满意，因为好难，因为我哋 analog 你就即系要真系好嘥时间去做 mixing 噶嘛，咁呢个碟其实系好声嘅。 追求好聲嘅話，同一時間地，佢嘅成本就會貴咗㗎。 系咪可以咁讲咧？ 都会，因为其实你做一啲好嘢都要嘥时间噶啦， 时间就金钱啦，就会烧咗啲 studio 嘅钱啦。OK， 系 咁个靓 base 嗱，因为我哋成日都唔明噶嘛。嗱，譬如有啲歌，即系我哋以前咧就系得呢样嘢噶嘛，扭大 treble， 扭大 base， 得两样嘢嘅啫，系啦。咁我哋又特别中意扭大 base， 假嘅 equalizer 噶嘛，我哋有好多 特别中意扭大 base。好啦，跟住个 base 劲。其实系点样制造出嚟嘅？即系可唔可以即系简单深入浅出咁讲下？ 因为其实就好多 outboard 嘅机去将佢 就 boom 大咗 ，boom 大啲嘅。系啊，咁其实都我哋有啲 meter 去睇个 frequency level 嘅。 系， 咁其实都要慢慢去 judge 咯，系啊，咁样咯。 系，同埋你又要睇翻嗰只，譬如个黑胶片或者个 CD 能够承受到去到乜嘢嘅境界， 会唔会就会跌咗啊？会唔会爆灯啊？ 系啦系啦，拆声。 我哋其实即系我哋幾大膽嘅嗰陣時候，我哋做即係我哋做音樂就我哋啲 level 攞到幾盡，咁變咗其實佢哋都驚，即係初初寶麗金 engineer 都話：你攞到咁盡，我話有乜驚咩啫？唔爆咪得咯，唔插咪得咯。即係我哋感覺就係咁。 嗱，講到盡咧，真係堅嘅。嗱，我頭先講咧，你第一次咧，淨震到咧，我媽咧鬧，因為咧佢震到咧，即係 心都嚟一嚟啊！ 佢心巴冇嗰個，嗰下震咧，震到我屋企有啲嘢跌落地嘅。嗱，呢個第一首，第二首我一間會講嘅。再問就係一秒轉機。哇！嗰、那個 base 我喺車度震啊！我嗰個對唔住， 一秒轉機係勁嘅，未轉。 嗰個車震咧，震到嗰個倒後鏡震咗落嚟。你諗下幾嚴重啊？係震，因為點解嗰陣時咧，甩甩開少少。嗰陣時咧，我喺美國住，應該與你在一起就碟咧，應該93、94年出嘅。 係。 咁嗰陣時好流行嘅咩咧？你知黑人嗰啲 hip hop 嘅歌就好勁 base 噶嘛。咁佢哋咧就好中意咧安一個咧成個將成個車尾箱咧就擺咗個十 woofer 喺度。咁佢就勁焚佢哋嗰啲 Dr. Dre 啊、咩 Coolio 啊嗰啲歌。咁一路喺條街你只係聽到 base 嘅啫。咁我覺得咦又似你。唐人歌 系啦， 你估嘢少，我就逢一秒转机，跟住一路逢，咁咧真系我哋喺校园咧，三藩市嗰啲大学咧，有人望下我哋噶，即系啲黑人都望我，咦， 有啲料到， 有啲料到，再问你一秒转机， 想 battle 定 啊？系啦，即系所以我就印象好深刻。嗱，我就未识分咩叫靓唔靓声，即系觉得个 bass 好劲就好靓咁。嗰阵时就系你第一只正式参与即系乐坛，本地乐坛， 冇错， 系好玩啊！成个过程 好玩，嗰阵时做音乐好开心噶，即系又多人啦，大家一齐好似开 party 咁样。 诶，咁佢哋三个有冇参与埋噶？ 有噶， 喺个 base 上面 有噶，即系阿志最嚟得最多咯， 陈立春 系阿志嚟得最多，坐喺度睇住佢玩咯。即系但系其实佢又冇咩俾咩压力我哋嘅，大家好朋友开心玩。喂， 同埋有啲歌系佢自己写噶嘛， 有啲系自己写，都再着紧啲噶， 系啊系啊。同埋佢哋緊張嘅，咁變咗佢緊張嘅時間，我哋自己都唔可以鬆懈咯，咁就做得幾好嘅。嗰陣時做嘢好開心嘅，好開心， 係 絕對開心。 咁但你就未叫做正式加入保記啊，冇呢啲嘢住嘅。 冇㗎，我全 freelance 嘅，到而家都係嘅。 哦，即係一路都 你從來都未係一個叫做一間公司嘅員工咁 嘅。冇啊，冇。 哦， 係從來。 不過嗰個年代， 嗰年唔需要啊，因為你入 咁係好多嘢搞， 其他嘅唱片公司嘅嘢㗎嘛。 同埋我諗你根本就已經接到。 系啊，嗰阵时系冇停嘅，即系边有时间？即系如果你入咗个唱片公司，就即系做唔到其他嘢咯。 系系咁啊，森巴舞之后做边只啊？记唔记得？ 森巴 舞应该九 嗰度一扎噶啦， 即系 嚟紧， 跟住就会爱上你噶咯，好似系 嗰扎咯。啊，一秒咩不可思议咯。 哦，系， 不可思议咯，系啊， 即系与你在一起啦， 系与你在一起嗰扎啦， 就是一秒转机啦。 系嗰阵时做好多 remix， 嗰阵时我记得同草蜢。做過一隻全隻碟都 remix 噶嘛？ 係咪咩 Glass Mix Some Noise 係啦， 西一隻草蜢畫出嚟嘅，嗰隻係咪咩街頭霸王嗰隻啊？ 好似系系系， 佢有几首嘅，一个就系失恋，一个泰国 mix 啊嘛。 系我唔记得好多 mix 嘅，嗰时做嗰阵时都 remix 好卖得噶嘛都。咁我哋全部都只只歌差唔多扑完电台都做 remix 噶啦。 系系，仲有你哋咧，一定有一啲我哋冇嘅嘢，就系嗰啲白板碟啊。 系冇错， 你而家冇 keep 噶？ 梗系有啦。 哇，真系正！ 我收藏过一只，我就揾得翻咧《红唇的吻》。 哇，咁好啊！ 白板碟，我冇买翻嚟，炒翻嚟噶。 你 中意 好多唱片好？ 我就有一隻忘情相帮嘅白板碟， 系 但系草蜢都冇嘅，草蜢都冇。 系黑胶嚟嘅， 黑胶嚟嘅。 系因为出面咧，唔知点解会流传咗有一啲嘅白板碟咧，喺出面嘅唱片铺你见到有嘅。 你会见到啲前辈，有啲前辈嘅名嘅，即系香港电台冯伟棠 咁 样。 系嘅，唔知点解可能系俾人唔知偷运走咗。 好值钱。 咁跟住咧。是买得好贵，是好有价的。 是我慢慢 keep 埋俾我仔，迟啲出去拍卖。 佢系 original 嘅 version 嚟嘅， 系啊， 忘情深深我后来都有一个 remix 版本噶嘛， 系啊系啊系啊， 系 我冇 remix， 我就系个 original 啊嘛。 哇，咁系咪行四十五转噶？ 四十五转黑胶， 哇，好想问，可唔可以影个相嚟望下？ 好， 有 keep 住。咁佢封面系点 ？Facebook 有 都系白色噶嘛？ 系咩？ 我你查我 Facebook， 我有影过出嚟。 我今日先 at 你啫嘛。 系啊系啊， 你查 嚟睇下。 我想讲，其实咧，我系上个 Facebook 咧，试下搵阿谭国正嘅。咁我就打中文啦，谭国正，哇，十万个谭国正。冇歌 系 ，我咁我想知咧，佢头先问嗰、那个忘情深巴舞嗰个白板碟嘅 cover 咧，系咪白色就咁一个白色套嘅？ 冇啊，就咁白套啫。 系啊，好多时都系白色套 嘅。好想储啊！ 以前白色套咧系 我有只 郭 小林嘅。吓胶嘅好似， 点解你会有郭小林嘅胶？ 我唔记得嗰阵时点解 即系白板碟啊？ 白板碟 点解你会有咧？ 我唔记得咗点解。 你有冇同郭小林合作过啊？ 我冇。 因为佢你做嗰阵 会有， 你做嗰阵佢已经淡出咗， 淡出噶啦。嗱，所以佢我有一只，我记得系有。 你会唔会喺唱片铺买噶？ 我真系以前炒翻。 唔知系咪我识佢，跟住送俾我，唔知系。 系 哦， 系啊，郭小林。 系哇，你有几多呢啲碟喺屋企啊？ 我要拆我先知。 系 啊， 喂， 我收埋咗二千只黑胶度咯。 真系正， 好中意呢啲朋友啊！ 你摆咗喺仓定系摆喺屋企啊？ 仓 咯 ，OK。 我哋攞出嚟可以展览噶啦。嗱，我有二万只 CD 度啦，喺仓嗰度。咁啊，韩文碟就有五千只度啦，可以搞个展览啊！大家喺度， 唔系呢啲系你储翻嚟， 同埋你唔会舍得抌噶。 系啊，你嗰啲心爱嘢嚟， 唔会抌嘅。 系， 我做一只黑胶碟，软硬佢自己冇嘅。 系边只啊？ 我唔记得咗，佢嗰阵时出嗰只黑胶碟就系啊，我唔记得咗，佢嗰阵时未出呢个广播道之前嘅 车险石更， 即系 货 U 嗰只， 唔系嗰只， 中间仲有嘅咩？ 唔系嗰只，中间仲有一只嘅，系啊，但系冇出过街嘅，应该，即系咪咯？我寄翻，我睇下咪先，炒一炒，应该好似系有一只嗰啲又系冇出过街嘅， 哦系咩？ 我唔知点解会有，我记得又 系，系咁诶，点解你会困上软硬咧？ 又系嗰阵时做好多歌咯，咁跟住佢哋就揾我哋做第一隻又系帮佢做，唔系广播度 fans 杀人事件咯， 系 嗰就好 啊，好正啊， 只 碟系 成只都系你做嘅， 唔系我帮佢编曲啫嘛， 咁但系都编都系嘅，因为佢嗰啲歌都唔简单噶嘛，你自己拣啲嘢好鼓励唔到噶嘛， 其实咧佢连啲歌词同埋佢哋自己喺度侧边口噏咧已经好丰富噶啦，你再加埋其他嘢落去就更加犀利咯， 咁系集体创作咯，咁其实佢哋都好多意见摆落嚟噶，都几好玩嘅，又好笑嘅。咁嗰阵时我做音乐嗰阵时冇电脑噶嘛，嗰阵时得部 sequencer 合成器啊 ，program 全部喺晒里边噶嘛。咁得几个掣嘅啫，好似个计数机咁样嘅。咁 display 咧系得两行嘅啫。 系 咁咧，我哋就揸住份谱啦，左手揸份谱啦，右手啊可以打计，可以计数会计先，哒哒哒哒哒哒咁入啲。 哦，系咁样噶。 入电脑系啊。咁跟住 program 啦，咁跟住阿郭就走埋嚟，喂，你系咪做会计嘅？我话唔系，我点解打得咁快嘅？你喺度做咩？我话 program 紧咯，你咁都得嘅？你睇到啊？我系啊，冇办法啦，但系你咪嘈我啦， 系啊，我啱啱就想讲，你有冇讲佢走？ 就系咁咯，即系但系佢又好开心睇我做，咁我嗰阵时真系即系又系咁样做音乐。 因为咧嗱，如果大家有听翻咧呢一张1992或者93推出嘅广播道 fans 杀人事件咧，嗱，其实佢好个。即係如果我哋用一啲我哋可能講個層次係好寬好豐厚嘅，因為點解咧？因為軟硬好多 at lip 嘢， 冇錯， 佢又加好多啲 sampler 咗嘅嘢啊，啲 頭嗰句咪我個聲嚟咯， 邊句啊？軟硬， 軟硬， 係啊，軟硬， 軟硬，軟硬，得得得得， 軟硬，軟硬，軟硬，軟硬，係啊。 喂，唔系咁要品啦，嗱，佢入边有一棒嘢嘅，嗌多次啊，嗰啲人声系咩嚟嘅咧？ 人聲真係唔記得咗。 嗱，你好多個㗎嘛，多謝多謝。 沙梨咁記得。 炸人㗎， 唔係係係歌星嚟㗎， 歌星 係 十大金曲頒獎禮嗰啲人嚟嘅。 我嗰啲 sample 翻嚟嘅啫嘛，我啲記得。 你擺明喺電視度揼出嚟啦。係 啊，聽得出真係唔，但係冇所謂嘅，因為你要追求嗰只係一種層次感， 唔得軟硬呢單嘢真 係。喂，你先，我想問咧，軟硬嗰下咧係佢哋要求你咁做，定係你自己諗？不如我喺前面加軟硬落去。 佢大家一齊諗到咁樣，不如邊個講軟硬軟硬啊？咁啊，不如你試下啦，好啊，軟硬軟硬啊，幾好啊，去落啦咁樣。軟硬。軟硬。 我歌神呼呼幾百萬人，呼風喚雨即世風雲，領導樂壇救曬你哋，冇咗你哋我哋會死。幻而精嘅英文字 A B C D E F G， 你的名字叫做 fans， fans fans 我支持你。嚟张刘国佢都中意上劲歌金曲，佢 E Y T 吹亲 B B 就系 fans fans， 苏必登有早舞字，乱打拍子表示支持，万人大合唱嘅世界，热黑色 banner 就反光。永远爱你，我哋支持你。日光赤壁，熟瓜机，签名要签正，喺大髀撞到实 Q， 即刻做戏。你做正件，冇中如记。话呢话路喺后台咧，见到偶像成个弹起。软硬天师，我支持你。三个 fans 一齐嚟。哇，陆家阵，我哋支持你。郑子豪，我哋支持你。喂，蔡兴麟，我哋支持你。A B C D， 继续支持。车辆眼灵，我哋支持你。黎明诗，我哋支持你。何婉莹，我哋支持你。真系奇，我谂我系 fans。小事啲秘密通道，佢无所不知。人哋个 PR 非常准时啊，晨早六点到喺唱片公司啊，长晒黑字啊，地下写诗，有喜事嚟会震碎玻璃。见偶像架车转出路口，佢就跑咗马路做长跑好手啊，跳高拍手仲擘大口，摊喺路中心啊，扭亮扭由清水湾追到隧道口，披头散发又成身汗臭，面青口唇白都唔识得呕，嗌够睇够咪翻屋企唞啊！赖碧芬，我哋支持你；关伟恩，我哋支持你；张惠面，我哋支持你；各位 fans 请你支持黎婉文，我哋支持你；叫黄魔哥。我支持你，闪金凤，我支持你，求下你爱我。软硬软硬软软软软软软硬软硬软软软软软硬软硬软软软软软软软硬软硬软硬软硬。 嗌多次啊！ 真系一样。 再咁。 哇，好劲啊！哇，呢个满否认啊，最伟大嘅收获啊！你咪讲过俾人知嘅呢单嘢， 冇乜人知。 真系，嗱，真系沙流。 你好开心啊！知道。 哇，好开心啊！呢个真系，因为嗰日点咧，我反转都识背嘅，真系差唔多反转识背。 好听，好听。 因为佢成全，同埋而家都好听。 其实我觉得呢只碟好聪明嘅，因为咧软硬唔系行正路嘢噶嘛，即系你比较翻之前《车欠石羹》咧，佢呢一只碟佢嗰、那个。嗰、那個層次之高啊， 係啊， 係爭好兩隻碟係爭，雖然車欠石羹嗰隻我哋都聽得好開心嘅，但係咧去到廣播度 fans 殺人事件咧，你覺得佢哋簡直係聰明到咧去行呢一個方向啱曬。 真係真心講嘅，佢哋揀嘅，我唔知啊，你哋係咪一齊揀嘅？你個 唔係佢哋揀嘅， 我覺得佢 哋真 係 好醒。 咁佢哋揀嘅歌咧，其實真係有啲古靈，譬如《請勿客氣》 係好聽啊，好 你而家聽到 其實佢哋嘅歌詞真係好嘅，係即係好好。点讲咧？即系你 讲得出件事 嘅，系讲得出件事，同埋你谂唔到佢会讲呢啲嘢，但 系 又得嘅咁嗰啲咯， 即系非常口咁你 系啊，系咪先？ 中国制造唔劲啊，中国制造都好犀利啊，系 啊， 因为我觉得佢最犀利嘅地方就系、是、嗱，有啲嘢可能。大家都想讲嘅，但系咧出自软硬嗰把口咧，你会觉得特别容易接受。 唔紧要，即系你又唔紧要。因为如果譬如你其他歌手唱，咪非常口， 系未必得。 咁啊咁梗 啦， 咁虽然呢首歌都唔系好敢播，摆嘢落个口度。 我哋自己听先啦。 咁但系你又觉得啊，你即同埋你而家咧讲紧已经系25年之前嘅碟啦。 哇，咁啊廿几年。 咁你觉得咧？嗱，即系呢啲就叫划时代啦。你而家攞翻出嚟听咧，首先又讲声靓 吓， 即系声好靓啦。咁跟住咧，啲音乐咧，其实系冇走到样嘅，即系你唔会觉得啊呢啲好靓啊旧咗啊。其实冇呢阵味，咁啊太开心啦！我哋揾到原唱者， 哎呀，好开心。 齐齐哈尔 放飞机会 香淡亲 十八道骨 花灯礼骨借 主龙 恩藏住明月光 人民大会堂 可以自由 大白兔堂 总书记 样板戏 人大 桥牌 亲装 气功 雷锋 不知道什么都不知道 张俊山通知你三全国人民得意功能 天安门事件 要解读片 秋后算账 又二十年 来干，干，干你的世界！